第28集，半神艾维纳。克拉苏斯刚跟马法里奥提及女半神的名字艾维纳，一个长有翅膀的身影就渐渐浮现。马法里奥总算看清了，那居然是一只比他们两个的身材都要巨大的白色鹰隼。克拉苏斯催促马法里奥快点回来，让入口打开。那只巨鹰打着翅膀飞了进来，瞬间开始变形，从身下长出结实的双腿，翅膀则变成了一双由羽毛覆盖的纤细手掌，身体的轮廓也在发生改变，看起来更像是一位暗夜精灵或是人类女性，就连鹰尾都藏进了那件白纱裙的裙摆底下。这位身材苗条的大眼睛女人看着两人，她的鼻梁又细又尖，看起来却十分优雅，象牙白的姣好面容，一头犹如蓬松鸟羽的长发，走路时轻轻摆动的裙尾，露出一双玲珑而长着锋锐利爪的美足。 你怎么醒了？应该多多休息。 啊，非常感谢您的款待，女主人，但我现在可以上路了。 不行，绝对不行，你太急了，请坐下。 你一定就是百鸟之神，对吧？ 我是艾维纳，而你想必也是凌空的勇者。 是的，女主人，我曾在天空翱翔，我的灵魂终于阿莱克斯塔萨。 啊，亲爱的阿莱克斯塔萨，我们好久没见面了，必须要找个时间叙叙旧。 嗯，是的。 至于你，你是塞纳留斯的？ 哦，我是半神塞纳留斯的学生马法里奥。 是你，当然是你，塞纳留斯很是器重你呢。 女主人，我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 自然是你的选择。 我记得我释放了传送术，然后你是说是我选择传送到这里来的？ 只有诚恳之人才能来到这里。是这只小鸟，它发现了你和你的朋友倒在树枝里，旁边还有一条又大又肥美的虫子，但已经变成了碎块，能让我的孩子们享用好一阵子呢。 这啊，应该是最后传送门消失的瞬间，将那条大虫子斩成了两截。看来这一切都是误会。女主人，我们并没有想来此打扰，只是法术出现了失误。 所以，你不想再飞了吗？ 唉，想的不能再想了。 那既然如此，你们来到这里也在情理之中。 可你却帮不了我。 太令人难过了，不过我或许能帮你离开这里。 愿闻其详。 很好。 克拉苏斯看见艾维纳伸出手，从左边翅膀的内侧拔下一个鸟羽，他将鸟羽举起，只见一团荧光将它围绕，接着将羽毛递给克拉苏斯。克拉苏斯满怀敬意地接受了这份馈赠，认真端详起来。艾维纳的羽毛里肯定蕴藏着他的力量，可他要怎样来帮他飞翔呢？ 把它紧贴你的胸口。这个鳞片，你果然是条龙。 那么你原先的计划还有用吗？ 当然有用，当然有用，用处更大了。 克拉苏斯将那根羽毛贴在龙鳞旁边，静静地等待着。这块柔软的附着物比鳞片贴得更紧，末端柔滑的卷须先是展开，随后在克拉苏斯的注视下越长越长，竟然将他的整个躯干全都覆盖了起来。马法里奥看起来有些不安，但克拉苏斯冲着他摇了摇头，他明白艾维纳的打算，并且欣然接受。克拉苏斯的心跳加快了2倍，几乎快要忍不住跳出这鸟巢的冲动。 还没好，还没好，等完成后你会知道的。 有东西从你后背上长出来了。 在克拉苏斯后背靠近肩胛骨的位置，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感觉，他感到衣服被整得变了形，还听见了布料撕裂的轻微声响。那是一对翅膀，没等他们完全伸展成型， 克拉苏斯早就知道，那肯定是一双像艾维娜那样的巨大双翼，上面覆盖着又厚又软的白色鸟羽。他本能地将翅膀微微弯曲，发现它们居然像他的手脚一样灵活自如。 这双翅膀将伴你完成这趟旅程。 那德鲁伊怎么办？ 飞翔并非是他与生俱来的能力，但他可以学，只是那要花费太久的时间。现在你只能背着他上路了。 以眼下的状态，克拉苏斯不认为自己能背着马法里奥长途飞行，但艾维娜似乎并不担心这件事。这一次，艾维娜又从身上拔下另一根羽毛，拿到嘴边，对着马法里奥轻轻地吹了口气。马法里奥有些不知如何是好，呆呆地站在原地，看着那根小小的羽毛朝他飘了过来。在羽毛落到肩膀上的一瞬间，马法里奥感到一阵战栗，随后又觉得双手、双腿乃至整个身体都变得轻盈无比。他试着跳了一下，撞上了屋顶。 哦，这种感觉太奇妙了。 这下他不会给你增加任何负担了。 谢谢。 不必道谢了，去吧，先飞到高处那根树枝上，再是右面那根，穿过云层向上高飞，愿你们一路平安。 这羽毛我要怎么才能？ 嘘嘘，羽毛自会知道去路。至于你，德鲁伊，你的导师塞纳留斯希望你知道他与你同在，即便有再大的危险也无法打垮我们的意志。 谢谢你给了我希望。 给了我们所有人希望，但愿我们真能对巨龙做些什么。 嗯，即使我们并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。 他们有个计划会威胁到。 突然，他的嘴里像是被人塞满了棉花，舌头开始打结。艾维娜还在等着他往下说，可是克拉苏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。艾维娜以为他是有所顾忌，才刹住了口，于是尊敬地朝他点了点头，示意克拉苏斯走到洞外。克拉苏斯立即照做，几乎一跃而起，啪地展开双翅朝高空飞去。林冠上的无数飞鸟看到这新奇的飞行生物时，都诧异地高声鸣叫起来。兴奋之下，克拉苏斯瞬间甚至忘记了马法里奥和他的使命，凌空展翅的畅快感实在是久违了。克拉苏斯在树枝间自情地翱翔，继而又向下俯冲，这才恢复了理性。克拉苏斯略带苦恼地停在了马法里奥和艾维娜面前。马法里奥一脸肃然起敬，艾维娜则笑得像一位骄傲的母亲，示意马法里奥也走出洞口。马法里奥小心地朝下瞄了一眼，便走了出去。克拉苏斯站到马法里奥旁边，让他爬到自己背上，完全没有感到任何重量。 你坐稳了吗？ 除非我的双脚踩上大地，否则哪有什么稳不稳的。不过我能坚持住。 那就快点上路吧，等到你寿终正寝之日，我会在这里给你准备好安眠的巢穴。 克拉苏斯脸色变得煞白，回过头看着那群颜色各异的飞鸟，这么多种本不该和睦相处的鸟类居然如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。如今细细想来，这些鸟根本就不是活物，而是被这位女半神艾维娜带到此地的灵魂。在另一些地方一定居住着体型更大的飞行类生物，比如被杀死的角蝇兽，当然这里也是死去龙类的最后归宿。 去吧，你很快就会回来。 是的，女主人，再次感谢，我们出发了。 克拉苏斯大师，艾维娜说那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你很快就会回来？ 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的，马法里奥。 我们？你是说所有这一切都会？ 是的，所有这些。 此时克拉苏斯不愿再多说下去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回头朝那棵群鸟筑巢的大树望去，这才发现自己先前不过是管中窥豹，只看见了这棵大树的冰山一角，直到这时才窥得它的全貌。枝叶蔓延的无边无际，在每个转弯处都有一座宽敞的圆形房屋， 克拉苏斯注视着这番令人叹为观止的壮阔奇景，上方还有一些他从未见过的掌翼生物在飞来飞去。就在他仍然沉浸在惊奇中不能自拔时，他们飞进了云海。